对， 打开以后都是一块一块的小带鱼，真的是非常香啊。 嗯，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买年货抢年货就来北广购物吧，北广购物是咱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货物齐全，价格实惠，质量有保障，还有低价折扣。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95%优惠，团购2单以上商品更享92%优惠，团购5单以上更享88%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2022北广生活时间依旧在路上。 北广生活时间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天，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春妮， 我是主持人顾阳。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红， 我是主持人周杰， 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想。 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北广生活时间， 想买好用又便宜的生活用品，想吃安全又放心的美食， 来北广生活时间， 咱在咱北京人自己的购物平台上买东西，就图个踏实放心。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 嗯，说到美食啊，咱们中国的美食呢确实是源远流长，非常的丰富哈。那说到佛跳墙，很多爱吃之人都知道，哎呦，它可真是一道高档菜， 嗯， 是中华名料理啊。 嗯，因为它被称之为什么呢，真正的满汉全席的压轴菜。它在整个的星级酒店，它的点击率，周老师啊，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呢，它的价格卖的是非常非常的贵。可能咱们很多的听友啊，就是不管是咱们叔叔阿姨也好，包括咱自己也好，可能辛苦了一辈子，咱可能都没看过佛跳墙，或者甚至佛跳墙是什么东西咱都不知道。但是今天这档节目呢，我和周老师呢都满足咱们广大听友的一个使用需求。那么提到这个佛跳墙，咱们一定要选择一个大品牌的，对不对？那么咱们状元海品牌呢，也大家都知道，上市企业，著名商标，而且呢他自己拥有自己的一个海域。主要佛跳墙大家都知道，里面主要以海鲜为主，所以很多的一些海鲜呢都是产自于咱们状元海自己的一个海域的。所以说我们从品质包括新鲜程度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那么再就是为什么佛跳墙在外面咱们卖的这么贵啊，很多朋友会问，我跟大家说一下，佛跳墙之所以卖的贵，就是它的食材之贵，工艺之复杂。咱们跟大家强调一点哈，它这个食材有什么食材呢？今天咱们所有的这个食材，大家听好了，我们是以七大食材为主。首先呢，第一个食材就是咱们熟知的，就是咱们的海参。海参里面有很多的氨基酸啊，包括海参粘多糖、海参皂苷，对咱们身体非常有好处的。今天咱们佛跳墙里有。第二个食材就是咱们里面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鲍鱼。里面的这个鲍鱼啊，全部都是整只的。大个的带到给大家哈，不是那种碎的哈，全部都是整只的鲍鱼，今天咱们佛跳墙里有。再就是里面咱们很多女士非常喜欢的就是花椒，我们当地也被熟知为鱼肚，它是含有胶原蛋白非常高的，咱们今天佛跳墙里有。包括咱们这个素鱼翅，对咱们身体也是非常有好处，今天咱里也有。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鲍螺片，鲍螺片也是属于我们当地的一个海鲜啊，非常棒的一个大螺。这个大螺呢口感和鲜度非常高，融入咱们整个的佛跳墙熬汤非常非常的棒。第六大食材咱们扇贝肉，这个扇贝肉纯手工破壳的净肉，整只肉在咱们佛跳墙。最后一个就是咱们山珍之一，就是香菇啊，这个整个的这个香菇给大家做到一个融入后之后呢，不仅解腻又提鲜。所以说今天咱们里面是鲍参翅肚一应俱全，整整的七大食材。那么话又说回来了，佛跳墙它为什么好吃啊？它主要的灵魂就在整个的一个高汤。这个汤汁啊是经过咱们老师傅秘制的一个配方，给大家熬制70多个小时以上。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咱们所有的汤汁是拿以这个调味料或者味精给大家熬出来的，我们是拿整个的这个六大食材，有咱们的这个猪皮啊，有咱们这个猪骨啊、牛骨啊、鸡肉啊、猪肘啊，还有鸡爪呢，整个的六大食材70多个小时文火慢炖给大家熬制出来的。所以说回家咱们除了吃这个七大食材之外，这个高汤回去你要品一品，它这个味道整个的汤汁非常浓稠，而且呢吃到口中回 味无穷。什么味道呢？就是一个字儿，特别特别的鲜。 嗯，刚才王经理呢已经提到了，这个佛跳墙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啊。 是， 而且呢各大菜系当中都说它是自己的招牌菜。 哎， 实际上经过考究的话呢，应该说它是福建福州的名菜，属于闽菜系哈。 对， 它呢选料非常的讲究，做工非常的考究，而且口感非常的美味。刚才说了，它的选料都是一些高档的食材。所以呢，他们呢在一起啊，经过什么呢？工序繁杂的慢火温炖而著称，先在文火上烧沸，然后在文火上慢温的，要温炖5-6个小时啊。所以呢，它的做工是非常非常考究的。 那么今天咱们佛跳墙是采用是常温真空的，我们没有冷冻过程、冷藏过程，没有防腐剂。咱们这一罐多少克呢？是240克。我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是整整的6大罐。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让您带到整整6大罐。 这就是一位就是50块钱。 当然 啊，已经是便宜很多。 但是周老师，你没完呢 啊， 你别着急啊。今天咱们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这样周老师，咱们今天我再给大家送6大罐，299块钱。今天我让你吃鲍参翅肚一应俱全的佛跳墙。 哎，咱们家里备点这个，如果来个客人呢，咱们按钟来，按位来，那显得非常的高档哈。 是， 那刚才王经理说了，咱们给大家准备的是240克，也就是不到半斤一大罐哈。咱们给大家的连主品加赠品是6罐，再加上6罐，一共是12罐。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元。当然是前50名才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啊。也就是一罐的话呢，20来块钱。你像吃这个纯粹的佛跳墙的话，在市面上多少钱啊？在餐馆里多少钱？ 很贵啊！ 啊，所以今天咱们25块钱是非常非常实惠了。那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原来呀，平台卖过这个佛跳墙，都是那种小罐子，或者是那种砂锅罐子似的哈，一罐一罐的。但是那个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太好送货，容易碎。 对， 另外呢，它里边的东西呢，都要给它速冻起来，要不就容易坏了。 对， 但是咱们这个确实有优越性，咱们是真空的罐头，啊，采取这种方式。 对，因为咱们现在市面上很多的朋友之前买过，就是很多的一些速冻的佛跳墙，因为这种呢，佛跳墙本身就属于一个半成品。对不对？它如果说速冻的话，你再缓化再加热的话，它整个的一个口感，包括它整个的这个味道，包括它整个的营养价值，都会大打折扣的。那么为了给大家保证就是咱们同样的口感、同样的规格、同样的标准呢，我们采用目前咱们非常先进的一种真空方式。这个真空方式啊，它是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大家不用担心。为了是什么呢？为了让大家直接第一点回家吃的方便，就开罐即食，我马上就能吃。再就是咱们第一时间能享受到星级饭店刚上桌的那种味道和鲜度。那么很多朋友说这个佛跳墙回家整个的佛跳墙，我想直接开罐即食，你凉着吃也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很多朋友我想热着吃也没问题啊，因为咱里面有汤汁儿，有咱们的7大食材鲍参翅肚，你稍微用微波炉啊，或者咱们整个的蒸屉啊，你稍微加热个3-5分钟，整个的让它热透之后，整个的口感会更好。 而且这个佛跳墙它那个汤汁啊，跟一般其他汤汁是不一样，不是汤汤水水的，它这个汤汁特别的浓郁，特别的稠。 它除了浓郁稠之外哈，它这个汤汁是什么颜色呢？它熬出来蒸过70多个小时，熬出来一定是用我们当地话是焦黄， 对，黄色的， 对，黄稠稠的。所以说食材这个汤汁你千万别扔掉，为什么呢？回去这个汤汁你直接做一个整个的佛跳墙捞饭捞面，或者是你回去做一个小锅仔，里面放点佛跳墙这个大白菜，放点冻豆腐啊，放点鲜豆腐，或者是放下其他的一些食材，哎呦，你再炖一个小锅，它是非常非常棒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能订购2组的别订购1组，能订购3组别订购2组，因为这个佛跳墙如果说在北广购你从来没有订过，你一定要订回去体验一下，因为这个佛跳墙让你吃完之后会反复的2次购买的。 确实佛跳墙呢主材是一个方面，它的汤汁也特别重要，他们是相辅相成的。 是， 而且呢，这道菜呢是中华料理，是招待客人非常适合的，有面子，拿得出手。所以呢，真的大家可以尝一尝。那原来到餐馆里边太贵了，大家呢就是有点望而却步哈，没有机会来品尝。今天是一个机会。壮言海呢，他们是以这个真空的罐桶的形式哈，给您带来的是240克，将近半斤一罐，给大家连主品再赠品，一共是6罐，加上6罐，12罐啊。 罐，今天咱们是299元，合一罐哎就是25块钱， 是， 所以价格非常合适。 我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您放心订购，我保证所有的原料全都是原产地直供的，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嗯，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